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18集，全对。预备铃声过后，正式考试的铃声很快响起，两个监考老师悠闲地一前一后转悠着，监考老师一男一女，男老师就站在后排，将全考场的考生全都揽在眼底。其他考生都已经在答题卡上开始涂自己的学号了。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坐在位子上，看着自己的手发着呆，在这一群人中就显得极其怪异。不过最后一个考场本来就是聚集了一群人鬼龙蛇的，监考老师也不是第一次监考最后一个考场了，并不在意。奇怪的是，那女生本来右手涂答题卡涂学号涂得好好的，写名字的时候又换回了左手，左撇子。男老师忍不住踱着小碎步往前走了一步，不经意地看一眼，这女生左手写字好像又有点慢，但自己却一板一眼的，不是其他人的那种飘。秦冉开始扫卷子，语文卷依旧是阅读理解选择题打头，从阅读理解的选择大题开始就挖坑坑人，整篇文章也是晦涩难懂，各种语法长句子顺着来。阅读理解一开始就这么难，考场上已经有人开始看不进去发牢骚了。 靠，期中考试就这么难？ 有男生小声地开口。乔生的同桌坐在秦冉隔壁桌的前面，秦冉平日里一个不对就不耐烦，他有点担心秦冉的状态。一偏头却看到秦冉正在翻卷子，看来状态还行。看完阅读理解就答题，后面的监考老师一直很注意秦冉，发现他虽然写得慢，但几乎没有停下，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几乎信笔而来。秦冉将卷子翻了一下，每道题都达到要点，写完前面的题目他才翻到最后一章开始看作文题。这个时候最后考场的已经开始骚动了，有人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开始传选择题答案，都是最后一个考场的人，谁比谁好到哪里去呢？秦冉还在慢吞吞地写着作文，他左手写的是真慢。一开始那位极其注意他的男老师还在担忧他写字这么慢能不能按时交卷，最后发现他虽然写得慢，但他几乎不停歇，也就放心了。等最后秦冉写完交卷的时候，时间还多余20分钟。秦冉打了个哈欠，把卷子放到一边，从阶梯教室的桌洞里摸出一个刀开始削铅笔，卷子就大大咧咧地放在一边，只是一个考场的人都认识他，高三的九班班花，就算卷子摆在其他人面前他们也不会想多的，最多就是看看大佬的卷子填了几个空。上午语文考完，班里的反应还不算特别激烈，等到下午数学考完，全高三的学生都已经不好了。 最后两个大题我一题都没做。 晚自习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数学卷子，一个男生心如死灰地开口， 然后我看了一眼出题人，是侯德龙。 侯德龙，他们省一个专门研究竞赛题的狂人，经常出高考卷。一中的学生不是没有做过侯德龙的卷子，可是他们没想到一个期中考试学校就给他们杀了个大招。乔生写的不多，本来考完十分疲倦，一听班里人讨论他也就没有那么急了。徐瑶光是学校数学最好的一个人，当时进学校的时候他本来该分在一班的，可最后听说高阳带九班，他也就来了九班。高阳是带过数学竞赛班的。 徐少，你数学题写完没？ 最后一题没写。 徐瑶光的声音依旧言简意赅， 他拿着手机，低头把下午的数学卷子发给秦宇。明天还有两场考试，班里有些人就开始对答案，问了徐瑶光几题后，就开始痛心疾首。乔生就问他们，为什么要不死心问徐瑶光答案？不是上赶着作孽吗？上赶着被扎心吗？不过，也有人在开始复习理综跟英语了。全班只有秦冉依旧十分淡定。夏飞坐在他前面的桌上，刚想要给他背化学式，秦冉随手抽了一本生物习题出来，慢吞吞地看向他。哦，你都不用回去复习吗？秦冉好像状态看起来还行，夏飞哦了一声，才开始问秦冉状态如何。秦冉平日里考试从来不写，要不就抄林思然的，抄的时候总能避开最正确的答案。林思然担心语文那么长的卷子他有没有看。考前他们就跟秦冉说过，遇到不会的就抄抄题目，遇到选择题就什么也别管，全选 C。 依照他们做题的概率， C 的可能性最大。这次跟徐瑶光对了选择题， C 的比例也非常的可观。秦冉拿着笔开始做习题，这化学习题是程俊今天才新买的，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第二天上午理综，下午英语，理综物理化学生物三门课一起考。考前跟秦冉一个考场的男生谨遵乔生的吩咐，给秦冉背各种公式，又叮嘱他全选 C。 这一回秦冉运气不太好，监考老师其中一个人是李爱荣。秦冉跟男生都没有看李爱荣，李爱荣却故意停了一下，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 平时不努力学，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 李爱荣自讨没趣，在监考的时候就一直盯着两人。两个人一直低头做卷子，连头都基本上没抬。前面六个选择题就是物理题，各种电学、磁场学、运动学混合在一起。秦冉看了一眼，拿着笔在稿纸上算了算，本来想写的又突然停下，看着这些物理题半晌才动笔。这些题不像语文字多，秦冉提前了一半时间交卷。下午秦冉交卷的时间就更快了，听力30分钟后，他又花了30分钟时间做后面的题目，就是涂答题卡以及写英语作文的时候多花了时间。因为这个周末考试，秦冉在周六的时候没有去看陈淑兰。等最后一场英语考完，秦冉才去找陈淑兰。程俊跟陆兆颖在校门口等他。 考得怎么样？ 陆兆颖问了他一句。秦冉想了想，然后开口， 还行吧。 陆兆颖观察了一下他的状态，然后点头表示了解。中午有个考试的学生因为拉肚子进校医室了，跟陆兆颖科普了一下这次考试有多难。两人本来还怕他这次考试压力大，不过看他好像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多说。横川一中效率特别高，因为还要算平均分，算全市排名，老师们吃完饭就加班赶卷子。老师们一边拿着答案跟得分标准对着，一边闲聊。 哎呀，这次难度太大了，那些学生们都很崩溃，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请了侯德龙出卷子。 都知道数学卷子难，可看到学生们最后几道大题空着的多，这些老师也忧心忡忡。这一次期中考试是全市联考，又要跟死对头云城一中竞争，重要程度也不亚于期末考。不仅每个班的平均分会拿出来跟全市比较，几个学校还按照前几年的比例算出了分数线，划分一本线、二本线跟三本线。这一回倒好，冲数学这样，分数线直接到达了三本。侯德龙老师是要区分出一堆尖子生，一中要凑凑高三学生的锐气，怎么难怎么来。好在侯德龙老师没有变态的抹掉选择题， 他依旧给学生们有选择的机会，不然这一次基本上都要全军覆没了。从填空题到后面的数学大题，基本上每个人只做了几个，前面还有人寥寥写了几题，等答题卡翻了个边，后面的几个大题几乎全都是空白。也不能全说是空白，每题都还有一个解字或者正字。老师们开始想，要不要写了解或者正的都给一分，纷纷抱着保温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教的过程中方法不对。有一句话不是，考试不给你发挥一下，你还以为自己教的多好。直到有位老师翻到了一张卷子，他看着这张卷子的第一面，正了好半晌，没有舍得放。这人第一面好像全对。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